《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47章，我一听到呢把声，即刻拧转头一睇，发现原来系揭安，我不由得奇怪啦。咁大半夜嘅，佢仲未瞓，唔通佢亦都要放卯？咁啊，揭安见到我，亦都好惊讶。我猛然发现佢手里边攞住一串嘢，而且仲着住烟添，睇得出嚟佢就唔系话去厕所嘅，可能好似要分啲咩嘢咁。我啊不由得咁啊警觉起上嚟。大半夜呢条友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到底想做乜嘢啊？我咁一諗，我就冇理喺度踎緊坑嗰个豆腐啦，我就向住揭安就行过去。睇到我嗰一刻，揭安嘅神情就明显好紧张，好似有啲咩事被撞破咗咁。佢嘅神情等我不由得諗起咗瞓觉之前嘅事，而且佢仲係下意识咁将手里面分住嗰啲嘢就向后移咗下。我心头一动，亦都唔顾得客气，一手就将嗰样嘢抢咗过嚟。仔细一睇，不由得嘅咦咗一声讲：咦，呢、这个系枪谱，你分佢嚟做咩啊？枪谱呢系一啲水生嘅草本植物，有香气嘅。喺传统文化里面，相传系可以防疫驱邪嘅灵草。同埋呢咁嘅兰花啊、水仙、菊花，并称为呢系花草四雅。喺民间有个对联啊，讲手执艾旗招百福，门缘抱剑啊斩千尺。乡下夜间呢，经常有分艾草嚟驱啲蚊虫啊。不过如果话分菖蒲，就真系好少见。只有是家里面出现了一些邪祟的东西才会分这一只东西的。我盯住手里面分了一半的菖蒲，脑里面就即刻冒出了很多的猜想了。唔通这个揭安屋企里面不干净？我又想到临瞓之前揭安的手指在那发震的场景，心里面不由得打了个突。我一下扯住他的手，低声跟他说：喂，话我知系唔系最后一个八字有问题呢？揭安一听大惊，可能真系冇諗到我会咁敏锐嘅。佢又甩甩咳咳咁讲：你点知道㗎？你自己唔通冇感觉到出嚟咩？我讲咩感觉呀？你到底知道啲乜嘢呀？快啲讲出嚟呀。揭安而家嘅神情就变得非常之紧张。佢四周咁及一及，望一望，然之后压低把声咁讲：按照呢个八字嚟睇，佢喺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已经死咗㗎喇。哇，我倒吸一口凉气，我心脏即刻狂跳起上嚟，感觉到自己嘅声音都开始有啲发干。我讲：你咁讲系咩意思啊？揭安就讲：因为呢就为佢嗰个八字系比错咗嘅，因为呢佢就已经唔系佢啦，要么呢就为我嘅功夫唔到家啦，算错咗啩。我就的而且确见识过佢同我同阿豆腐算命嘅本事，虽然话唔系洞悉乾坤，但系的而且确呢系有两手嘅。一时之间我就呆住晒，成个口都喺度发晒苦。如果话佢系真嘅，咁萧正岂不是系冇可能㗎？佢明明系一个大活人嚟㗎喎，萧正点可能已经死咗呢？揭安讲完之后，趁手就揈甩我只手，佢就讲：总之你哋就好自为之啊！听日一早就离开我呢度啦，我真系唔好意思唔招呼你哋食早餐啦。讲完佢就冇咗影啦。 我企喺嘅月色下边嘅院子里边，心里边就真系好似压咗一块沉重嘅大石头。就喺呢个时候，豆腐啊，戚住条裤咁啊，一路小跑过嚟。哎呀，我啊，揈一揈个头，将呢啲咁嘅古怪嘅事啊，暂时先压低先。唉，可能佢真系算错咗啦，又或者可能真系萧正嘅八字写错咗啩？毕竟大部分人都清楚年月日嘅，但系出生嘅时间，啲父母可能有一时啊粗心，好容易搞错嘅。谂到呢一度，我就暂时安咗个心落嚟，一边行啊一边同豆腐讲：，喂，乜你咁耐噶？你究竟喺度屙屎定系食屎噶？豆腐啊，搣一搣个嘴，好鄙夷咁讲：，哎呀，所以话你真系冇文化粗俗啊，咩屎唔屎啫？我啊屙完之后，顺便啊打咗下飞机啫。哇！我一听完，即时啊棘低，差啲扑咗喺个地下度。我啊讲：，喂，你有冇再无聊啲啊？收声啊！哎，我唔同你讲嘢，迟早我俾你激死啊！豆腐而家嘅神情啊，好哀怨，叹咗啖气咁：，唉。好似你呢啲咁样样，成日都有得左拥右抱嘅人，点知道我哋呢啲咁嘅独身光棍嘅苦楚啊？唉，你啊唔好咁企住喺度讲话唔腰痛，我啊差啲俾佢激到咧，又是想爆粗噶啦！我只能够深呼吸一啖，睇咗一睇手表讲：你连埋屙屎一共用咗十几分钟，都够快噶噃。豆腐即时好似俾我打击咗咁，企喺个原地，露出咗一副天要跌落嚟咁嘅表情。第二日一早，我就记挂住揭安琴晚黑讲嘅嘢，担心啊仲有啲咩变故，早早就将大家叫醒咗，食咗自带嘅干粮，就催促佢哋上路啦。入咗狼牙宝殿嘅环形山一带，要走一片嘅落山路。而家天气炎热，大家都唔讲嘢，低住个头啊，闷闷咁向前走。冇几耐，我就发觉萧静啊赖咗喺后边，我转身啊准备要扶佢一下。萧静呢就咬一咬住个红唇，望一望前边嘅顾文文讲： 我仲得，我唔系嚟同你添麻烦嘅，唔使扶我啦。 我睇到佢一面嘅醋意，一副争强好胜嘅样。我不由得一笑，心谂睇嚟可能真系自己谂得多啦。算命一说啊，点能够全部信嘅？你睇下咁生勾勾，又有生气，又有妒忌嘅一个人，点可能会早啊死咗噶？萧静就咬牙坚持，唔肯俾我扶。我啊由得佢咧，呢、这个时候亦都好要佢锻炼下，适应一下，亦都系好事。到时候如果发生咩危险嘅话呢，佢都可以走得快啲。我哋嘅脚程呢行得比较快嘅，约莫去到黄昏嘅时候就到咗村民所讲嘅一线天附近啦。所谓嘅一线天就係、是、行入去环形山内部嘅唯一嘅一条通道。成个环形山口就好似俾个大刀劈咗下咁，露出咗呢一条咁嘅口子，狭隘嘅地方啱啱一个人可以通过。企喺入口嘅地方向里面一望，夕阳嘅余光都透唔入去。趁住未入夜，我哋决定啊，真係快啲努力喺入夜之前呢就穿过一线天，然之后入到去环形山里面内部扎营。咁样就可能节约好多嘅时间，大家都冇咩意义，一日咁样爬涉落嚟，连我都攰呀，唔好讲话萧静啦，攰到两只脚发震，最后佢真係坚持唔落去，只能够叫人扶住啦。我哋就鱼贯咁入去，入到咗一线天入边，两边嘅棱角分明嘅岩石好容易就刮亲啲皮肤嘅。西逢嗰度更加呢就会有啲咁嘅蛇虫鼠蚁嘅天然巢穴。好在呢啲嘢呢只要你唔去惊扰佢，佢亦都唔会攻击人。不过只係将个萧静吓到系咁震腾腾扯住我件衫都唔松手。行喺最前面嘅系专瑞嘅嗰个本家兄弟。佢个名叫做专吉。呢位小伙子嘅性格就真系几唔错嘅，精神十足，一路咧就行喺前头。 若莫喺一线天里面行咗大概十零分钟，就听到前边嘅专吉就开口讲：，嘿，到个出口啦！咦，佢点解突然间停低咗脚步，冇再往前走嘅？喺后边嘅专帅就问啦：，乜嘢回事？专吉就讲：， 哎，阿哥，前边有一大片嘅沼泽噃。 沼泽，我就真係有啲郁闷啦。即刻我就向住前边就逼过去，冇几耐就逼到去前边，向个出口处外边一睇，不由得就真係驚咗一下。仲真係一大片嘅沼泽，呢一片沼泽地一眼就望唔到头，表面上漂浮住薄薄嘅一层黑水，水上边全部都系啲烂叶啊、烂树枝咁。如果唔系专吉观察力够强嘅话，普通嘅人就真系一脚就踩落去嘅。我冇谂到呢个一线天后边居然系一大片嘅沼泽地，一行人就被塞住咗喺呢个出口处，就进不得退不到。中公而家讲呢度地势低洼，有沼泽都唔出奇嘅。当家嘅而家应该点办呢？专帅就谂咗谂讲，咁先返去再諗辦法啦。事到如今，我哋就只能夠從一線天嗰度退返出去，又退返去嗰個入口嘅地方。大家就攞出個帳篷啊扎營，升起咗篝火，一邊就食住壓縮乾糧，一邊就商量住對策啦。雖然講小面積嘅沼澤呢，我哋就可以通過繩索一類咁嘅嘢過去，但是一线天后边呢个沼泽真系太大啦，用呢个方法呢应该就唔等使嘅。我諗咗諗就冒出咗一个主意，我讲不如我哋干脆做一个木筏挖过去啦。顾文敏就岌咗下头，佢讲喺南美呀嗰啲印第安人会喺只脚上边绑住个木板喺个沼泽地嗰度挖行，仲会用啲木筏嚟搬家。我睇呢个方法可能真係得喎。大家飲饱食够之后，趁住天色都仲未暗晒，即刻就开始去收集可以制作木筏嘅材料。喺群山里面最唔缺嘅就係啲树啊，大大小小嘅应有尽有，入夜之前就已经准备妥当㗎喇。大家就分好工，轮流休息啊，扎木筏。到第二日嘅凌晨，一隻结实嘅木筏就成功咗啦。由于喺呢个地方冇咩外人，专帅可能一直戴住个面具，亦都唔舒服，佢就将呢半边嘅面具除咗落嚟，将吴知情嘅萧正同埋顾文敏啊吓咗一大跳。好在专帅亦都唔介意自己嘅容貌，顶住呢一张极俊同埋一张极丑嘅面，向我哋打咗个手势，大家就横过个木筏，进入咗一线天。呢、这个方法啦果然有效啊，木筏呢就唔会陷落去，而且呢沼泽表面嘅张力都好大嘅。用呢个特别制作带咗木板嘅稿纸一撑，个木筏就向前滑行。不过我哋呢次就冇准备到防毒面具，呢、这个沼泽嗰啲味呢就真係难闻到啊，闻耐咗真係有啲头晕脑胀咁嘅。我哋其余人都好，萧正系边度经历过啲咁嘅嘢啊？佢啊两只手抱住个膝头哥就坐喺个木筏上边，好似生咗一场大病咁啊！喺呢度同我哋想象中就真系大不相同啦。我原以为咧入咗一线天就系一片嘅丛林密布嘅盆地，点知道就系呢一个一眼望唔到头嘅沼泽地，两边嘅环形山嘅山壁生满住茂密嘅植被，时不时仲可以听到某种动物嘅鸣叫声。一开始仲能够睇到，等到个木筏去到咗中间位置嘅时候，连环形山嘅山壁都睇唔到。瞬间，我哋就好似进入到一个浩瀚嘅黑色湖泊咁。而家呢，正系正午，日头高照。沼泽里面的雾气蒸腾，将我们的视线都阻挡了很多。那一阵难闻的腐败气息真的越来越浓，焗到我们就猛咁想呕。 在这一种环境之下，还变到有心情开口讲嘢，木筏就在沉默里面一味向前驶。就是在这个时候，豆腐发现了一个东西，他指着没几远的地方讲，哎，那里好像有黄金、哦。黄金？沼泽地里面有黄金，这条友仔是不是乱鬼咁吹牛啊？顺住他的方向我们一望去，我不由得窒了一下，真是有黄金、哦。